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北京时间12: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早晨陪伴大家的那个孔儿啊，很高兴跟大家在游戏世界杯见面。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没错，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特别来宾，他们分别是温俊逸，也是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 欢迎俊逸。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俊逸。那连续三天见到我，大家是不是有点烦啊？ 没有， 我们特别期待你今天的精彩解说。 我是头一天 啊，对对对， 如此，俊逸觉得有点受伤害是吧？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足球游戏玩家16强选手赵松，欢迎赵松， 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赵松。 嗯，还有马强，同样也是足球游戏玩家，我们的马成，16强选手、马成，欢迎马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到来。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有一个主题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982游戏世界杯，八仙过海显神通。那世界杯八强现在已经是火热出炉了，在今天的凌晨。那么大家最看好哪支传统的强队夺得冠军呢？或者是最看好哪位球星获得金靴？欢迎大家发来弹幕和我们交流。 哎，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关注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里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回放。然后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的画面啊、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如果大家不方便看视频直播的话呢，那么大家搜索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能够收听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是的，那现在一小段片话过后，我们稍后回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中午好，我是孔儿。 嗯，那我们知道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呢，又进行两场激烈的比赛，那世界杯的八强也是新鲜出炉了。这两场比赛分别是昨天晚上10点的1/8决赛，瑞典对阵瑞士，和今天凌晨2点的1/8决赛，哥伦比亚对阵英格兰。 哎， 那昨天的这两场比赛哈，我不知道我们的俊逸有什么样的想法，看完之后， 先说说昨天10点的比赛吧，瑞典对瑞士。当时我发一朋友圈，我说这不是猜忌互啄，这是两只猜青虫在打架。 两只菜青虫在打架。 对，我觉得说菜鸡互啄可能都是在夸他们了。鸡打起来是很猛的好吗？就这两支队啊，他就是可能技战术上面都比较水平比较低一点吧，这个可能是八强战里面技战术水平最低的一场了。 嗯， 对，最后唯一的那一脚唯一的进球还是来自于一脚折射。 嗯， 对， 当然其实到了下一轮，当他面对瑞典面对英格兰的时候，可能英格兰却不见得好踢。因为其实像瑞典和瑞士这种球队呢，给他球权他反而不会踢，所以这种菜鸡互啄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啄，但是真正遇到强队的时候他退回去守，可能在下一轮当中还是会给英格兰造成一些麻烦。第二场英格兰和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其实哥伦比亚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因为这罗伤了嘛，所以也缺少人来组织，只能是靠着这个前面金特罗以及是法尔考，法尔考有点孤立无援，金特罗这个球员呢他很有创造力，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对于节奏的把控上面是有一定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其实哥伦比亚他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而且英格兰三后卫三个人来防一个法尔考，这个真的太简单了。当然伤停补时，下半场伤停补时的时候，93分钟，哥伦比亚还是凭借着米纳的头球扳平了比分。真的，昨天晚上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场比赛好像有点见证历史的意思，因为在之前的世界杯上，英格兰从来没有赢过点球， 是， 但是昨天晚上赢了，竟然 打破了点球魔咒， 对， 打破了这个点球魔咒。 所以连点球魔咒都能打破的话，是不是英格兰还能再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历史呢 ？Nothing is impossible。 哎，对， 哎， 我不知道我们两位这个选手昨天有没有关注这两场比赛。 有， 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其实是一个英格兰球迷嘛，昨天有点兴奋，就是虽然很晚嘛，今天睡觉都早上将近6点了，但是内心还是很高兴的，终于突破了这个点球魔咒，然后进入了八强，我看好英格兰这届夺冠。 张松， 我是德国球迷，所以德国队小组赛一回家的话，我就凉了，我就不看了 啊。就最近这两天睡得还行， 对，睡得特别好。 只是那天晚上没睡好，之后睡得都挺好。 对对对。 好，那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一起来看看昨夜今晨的比赛亮点。 好了，中路头球出进了。确实，英格兰是用他正头球最强的马奎尔在防那个位置，但是在中路这个点上形成了一对二。英格兰队还是采取盯人，球到后点，这球又被米纳争到。金特罗大门，纳卡做墙，回做给法尔考，外围远射。穆西卡地平球传到前面，纳卡助跑射门，球被皮克福德扑出来。看看凯恩这个点球，跑动打门，凯恩将球罚住。下半场比赛利用一个点球机会，英格兰队终于取得了领先。凯恩助跑打了一个死角， 拿起里传，中间的高点队友没有拿到，张继礼往里吊， 点不错， 看第11个角球， 尔森打了一下，二连， 罗贝里克斯扣回来， 球 右脚打门，面前全是人， 乌斯贝里追着裁判，你让开，你让开， 斯科米纳连蹦带跳的想躲开他，但是随后这个转身很漂亮， 对，加上裁判过了3个人， 有人靠边。还是给罗德贝里闪开角度， 球打门，球进了， 后点 争到了门前的混战 啊！这次防守球员用腿把球给挡住了。 哎，看完刚才这个视频，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两场比赛的这个亮点都在这个视频里面浓缩了起来。那今天其实我们还将迎来。今天没有过两天之后 ， 我们还将迎来1/4 的 比 赛，对， 是在第一场比赛是在6号的晚上，北京时间10点， 是 的， 啊， 是这个乌拉圭对阵法国的比赛， 乌拉圭对法国。 那我们今天第一场对战，也请我们两位嘉宾到我们的这个对战区准备一下，好不好？ 好吧， 君毅可以先跟我们聊聊你对 两天之后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有什么样的这种预测？ 对， 预想 就俊逸注意一下啊，那个小美今儿穿的可是法国的衣服。 哦，对，这个确实需要注意一下。 你是个梅西球迷， 穿着法国队衣的梅西球迷，那我需要注意的是不是还更多一点呢？ 哎，对对对，你一会儿等聊到咱们这个另外一个半区的时候，你就看一下我。 原来这是有预谋的，好吧？先说说乌拉圭和法国这场。其实乌拉圭这一届的比赛当中，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在防守端做得非常的棒。戈丁和西门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马竞中卫的搭档，在这届世界杯应该算是最稳的中卫搭档了。所以这个对于法国来说可能破这个乌拉圭的防守会是一个问题。当然乌拉圭这个法国方面的话，我们也知道啊，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对姆巴佩创造一个点球之后又是梅开二度，这样的一个表现让人觉得真的年轻真好 啊。 所以也是想看看在这个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会不会能够有人，比如说戈丁或者说西门内斯，能不能盯得住姆巴佩这么快的速度。 是尤其他的带球速度真的是非常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这个双方的锋线球员来讲，对吧，然后这个我觉得属于两个时代两个年代的两名 确实是这样 非常优秀的前锋，姆巴佩和这个苏亚雷斯，他们之间的对决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对，其实苏亚雷斯和卡瓦尼像这个他们现在的话因为已经32了嘛， 对， 卡瓦尼一直诟病的就是说他这个空门不进， 哎， 老是在吐饼。 对， 当然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是进了两个球，然后苏亚雷斯的话其实还是一场比一场表现在变好吧，因为这肯定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也希望能够有所收获的。 是的，那我们先看我们赵松和马成两位选手也已经基本上准备好了，我们先可以把镜头交给我们的对战区哈。我们第一场上半场进行的比赛就是法国对阵乌拉圭，那我们赵松执掌的是乌拉圭，我们的马成执掌的是法国队。 哎， 那两位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可以开球了。 好，现在我们的专业的足球评论员解说员 俊逸 啊，也已经来也已经就位啊，来到了两名选手的身边。 好的，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北京天广播为各位带来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四分之一由乌拉圭对阵法国的四分之一决赛。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看现在这是法国队在带球，但是他们好像一点也不急于进攻啊。这脚球传到了中间，配合很细，在禁区里面左脚的打门，为什么这脚球可以打飞？来自格列兹曼的一脚射门。乌拉圭的球门球第一落点还是被法国队点下来。其实在中场的控制力方面呢，可能这个法国队的高点比较多，博格巴现在已经是前插到了前场，但是向前突破的时候是被断掉了。卡瓦尼回身到己方的半场来参与到防守当中，右边路有空当，没有选择分球，还在慢慢的寻找机会。这球是直接被对方在线路上给卡掉了。中场的缠斗，乌拉圭还是能把球权给控制下来，再向前去推进，带的似乎有点多啊，在直塞球的时候和接应的队友没有能够想到一起。 哎，其实我真的很感慨啊，你们是怎么从这么小的人物上面去看清谁是谁的？ 这个作为一名专业的足球评论员来讲呢，是需要这个深厚的积累和常年的对于比赛的这种阅读和热爱的。 俊逸，你是怎么去迅速的捕捉是哪一名球员呢？ 这个时候我特别不想告诉你们，在他们头顶上是有名字的。 原来这样。 而且基本上也可以通过这个球员的跑位，他们所在的位置有一个大概。 对，基本上位置还是很明显的。 对对对，没错。那比如说守门员，他肯定他就变不了。 哎，对 对， 至少还能分辨出守门员。 对， 所以刚刚就看到这个来自热刺的洛里，这手抛球把球给扔出来了。博格巴再分给格列兹曼，格列兹曼现在回撤的位置也比较深啊，在前锋位置上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是回撤到中场来参与到接应。姆巴佩，我们一直在期待他在这场比赛中能有好的发挥。准备来高速的突破向前，还是被放倒在禁区里边，当然这个断球还是很干净的。其实登贝莱呢这次的世界杯当中没有太好的发挥的机会，而且上场之后的表现也确实不太理想，所以也是看看这次有没有能够替补上场的机会。乌拉圭右路的进攻再分到中间， 这球扣得很漂亮，向左边路去分，左脚的打门，嗯，这是右脚的打门，被洛里给扑到了，嗯。 利用这点时间，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的一个游戏规则哈。既然有对战，就有晋级嘛。那从6月30号到7月15号，我们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也就是这个正在进行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会。这个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已经结束了哈，每期节目我们是进行了3次游戏对战，采用的是3局2胜制，胜方获得了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那像我们今天参赛两位选手赵松和马成是已经晋级到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16强了。 16强啊，没错，就是如果胜方啊因事不能继续参加比赛的话，可以在超级替补区邀请或者是推荐其他嘉宾或者是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那么最后呢，将会获得982游戏世界杯前3名，最后获得前三名的优胜者将会获得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还有一份惊喜的礼物。 是的，我们的大力神杯就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我们大力神杯老沉了， 哪位幸运儿可以把它抱走？ 对对对， 货真价实， 货真价实， 特别有分量。 对，然后那个你用手指头刮一下还掉粉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你这样瞬间让大家对大力神杯的期待度降低了很多。哎， 这是纯金的， 啊，纯金的， 纯金的， 金子比较软。 对对对，金子比较软。 嗯，那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鞠毅，目前场上的情况怎么样？ 目前场上的双方互有攻守，其实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阶段啊，多数的情况下双方还是要先稳固防守，再伺机去寻找对方的漏洞。 嗯， 刚刚呢是卡瓦尼在外围又尝试了一脚远射，这边法国队也是很快的推过了半场。好，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嗯， 确实稳固防守的情况下呢，双方上半场还是打成了0-0。其实刚才呢，两位选手在对战的时候，我在听你们说那个大力神杯，我也想抱走。 你听到我说是纯金的对吗？ 啊，对对对，关键是听到了这句，原本我的注意是在里面 掉粉。 那我们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开始。 嗯，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了一身白色球衣的是乌拉圭队，身穿蓝色球衣由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法国队。乌拉圭队现在已经攻入到了对方的禁区腹地，但是横向的传球又是没能够联系上。 说到这个法国队，我觉得法国队的球衣设计的还是很有创意的。 嗯， 就包括他的那个T 恤衫上面会有一个小扣子的设计。 对对对，今天 扣子一解开，你可以看到法国国旗的这种配色。 对，今天这个其实，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这个02年的时候，这个意大利队的那个是啊，对球服，嗯，是他们应该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首次采用了紧身衣的设计。 哇， 就是你知道这个足球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身材也是非常好的， 是啊， 就是穿上一个紧身衣之后会显得特别的，那啥， 特别 man， 特别 man， 对，嗯， 凸显球员的好身材哈。 对， 那我希望以后这个各个国家球队都可以借鉴一下，这样对我们球迷也是一种福利嘛。 关键是对女球迷来说是一种福利啊！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听到小美这个声音都已经变了， 是吗？听出了我的感情已经发生了日常变质，是吗？ 嗯，对。看看这次角球的机会，乌拉圭队角球开起来，第一落点没能够争上。外围姆巴佩的传球找到了坎特，这场比赛坎特的覆盖面积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大。格列兹曼，其实格列兹曼单单把他一个人突前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收效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法国队更多的呢，其实在这次的世界杯当中呢，是把这个吉鲁给顶在前头，而把哈利凯恩放在了吉鲁的身后来接应第二点，所以也是好奇啊，我们的赵松会不会？哎，我们先来看这次的进攻，格列兹曼在禁区里边，在倒三角传回来，还有机会。混战之下，乌拉圭还是把球给断掉了。 是的，有些可惜哈。 嗯， 目前我们两位主帅还是非常淡定啊。 两个人现在好像这个表情都还是比较欢脱的，可能是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的表情了。 说完就是两位比较淡定之后，两位都同时露出了微笑。 嗯， 这是什么？ 嗯， 微笑当中透露着一丝不安。 嗯，法国队好像有球员倒地了。这不是一个好信号啊！博格巴直塞球塞到前面， 身体球 还是没办法穿过去。 卡瓦尼 右边路的进攻，这是体能可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啊。 哎，裁判还是要再补张牌的，在刚刚的防守当中呢，是放倒了对方的球员，动作还是比较大的。 这场比赛进行到现在，不知道我们法国队的主帅马成啊，这个我们球迷还没有看到这个姆巴佩。 哦，格列兹曼这个时候破门了，刚说马成，马成就率领着法国队取得了领先。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是格列兹曼。 哎，这次的配合很精妙，格列兹曼的跑动呢，也是直接跑到了对方的空当当中，一次撞墙的配合，撕开了乌拉圭的防线。这样的话，压力就来到了乌拉圭这一边呢。 这个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呢，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一比零的比分留给乌拉圭10分钟的时间，还是游戏的10分钟时间，还有没有办法能够扳平比分呢？当然，昨天晚上英格兰原本领先的情况下，在93分钟被哥伦比亚扳平，所以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今年的世界杯好像总是会出现， 总是会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的情况。 对， 对， 感觉大家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好像都承受不住压力了。 爆发了， 姆巴佩再分到右边，登贝莱又是一脚直塞球找到了格列兹曼，这一次的打门被门将给封堵掉了。下半场法国队屡屡能够通过这种直塞球寻找到对方防线的空当，小球开起来，依然在控制，这脚的打门是被人群给封堵出来，确实在禁区里边人太多了，还有机会吗？大脚的解围，前场卡瓦尼没能拿下第一点。 上停补时2分钟， 马城的法国队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只剩0.7秒了吧？ 0.1步之遥。 好的，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马城率领的法国队凭借着格列兹曼的进球1-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马城， 恭喜马城，恭喜 第一场对战的胜利。当然我们赵松也没有关系啊，下半场还将有2场对战，所以最后的胜利不一定花落谁家。 对，不一定花落谁家。 是的，那让我们的军艺给我们复盘一下刚才的比赛好不好？ 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乌拉圭啊，他们我们之前不是说到嘛，乌拉圭其实这支球队呢，他有着很好的防守，但是呢，对于法国队的重点球员像格列兹曼、像姆巴佩，其实盯防并不够严密，也是让他们在内部打出了一个空当，最终呢是这样的一个撞墙的配合，成功的撕开了乌拉圭的防线。 两位主帅呢？两位主帅对这场比赛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这法国队本身就是在这个游戏里实力比这个乌拉圭要强一些。 哦， 可能在现实中比赛可能会有一些焦灼，但是这个游戏里边它毕竟 可以话筒稍微离近一点， 是有数值在的。法国队是略强的。 来。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按照我们俩这比分预测今天明儿的比赛了。 哎，这个说的有一些深意啊。说的 好像意思就是小球的今天晚上。 说的有一些深意啊。而今天在节目之前呢，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这几支球队的这个赔率啊，然后巴西第一，法国第二，英格兰第三，然后我所穿的这个克罗地亚是第四。然后这个从赔率上看，这个今天我们的各位选手，我们的主帅怎么看这个赔率？ 赔率上，我觉得巴西肯定是大热嘛，因为连续3场2-0， 对， 防守没有丢球，进攻每场进2个很稳定，所以肯定是大热。第二是法国嘛，法国本身这届纸面上的实力就已经很让那个大家觉得很强了， 哎， 对吧？然后英格兰是昨天表现的，突破了自己的魔咒， 对， 然后在点球大赛中点球中晋级。那 来，我特别期待你对我克罗地亚的这个看法。 克罗地亚我真的是不太熟，就是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但是确实很强，中场很强嘛， 对， 拉基蒂和那个 莫德里奇， 对，应该是淘汰俄罗斯，我觉得应该是靠谱。 哎， 东道主也就是到这个八分之一决赛这场。 哦，这是这个马成给出的一个 看法 、哎，赵松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应该就是比利时和那个就是比利时所在的那个区，应该是比利时和巴西，是不是下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两个队谁赢，我觉得可能冠军就是他了。对， 但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这个比利时暴露出来这个后防线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对，比利时其实它重点还不单单是后防线的问题，因为这一场对日本的话，它是中后卫三中卫的中间是派上了孔帕尼， 对， 孔帕尼其实他的状态是不好的，所以应该下一场我觉得打巴西的时候，应该这一点是会要做出调整的。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出在哪？他的两个后腰，一个是来自中超。维特塞尔，一个是这个德布劳内，德布劳内他在曼城主要打的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让他来打后腰，其实他对于后腰这个位置的理解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日本如果那场比赛能抓住更好的机会的话，其实在内部有大量的空档都是可以利用的， 对， 所以这可能是比利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然后巴西的话，刚才马成也提到了，确实这支球队应该说是实力最强，而且防线最稳固，包括进攻创造力也最强的一支球队。还是那句话，我之前也提到过，只要内马尔不要脑抽闷头带，其实这支球队的实力比现在还要更强，他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对， 对，法国队的话，其实我觉得给他的赔率有点给的太低了， 有点，你觉得有点低是吧？ 对，因为他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当中的发挥其实一般，很一般。 对， 到了淘汰赛第一场是上这场是面对阿根廷嘛？打阿根廷的时候，其实阿根廷的防线。实话实说，我个人认为阿根廷的防线是纸糊的，对，所以能打穿也正常。对，对，能进这么多真的很正常。但是你要说下一场还想再取得面对乌拉圭取得这么大的进球，基本上不可能。我觉得最多最多真的这场比赛也就是个1-0、1-1这么回事了。九十分钟， 1-0、1-1， 对， 这是俊怡给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预测 啊。看看我们现在小伙伴们发来的弹幕哈， 小伙伴们怎么说？ 是有一个小伙伴说了，说我才发现这是游戏，就是他看了我们一整场对战之后， 对呀， 发现我们是在玩游戏， 对吧？ 所以在北京青年广播，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对对对，然后你看一下那个球员呢，什么姆巴佩还是姆巴佩，对吧？然后这个苏亚雷斯还是苏亚雷斯，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帅呢，一个叫马成，一个叫赵松， 是 啊。 而且在下半场，我们还将为大家带来两场对战。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四分之一决赛嘛，刚才我们是已经打了一场，其实还有三场没有打， 还有三场比赛，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下半场不妨就让我们两位主帅自己来挑自己喜欢的队伍来进行自由对战，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二位主帅现在有没有一些 大概的想法？ 大概的想法。 我可以试试英格兰， 因为英格兰， 说我支持 英 格兰， 哎，对，马上是英格兰的球迷。 哎，那这样会压力很大哎。 这样的话，赵松得用这个瑞典了。这个看看可以吗？ 还是按照这个来。我试一试， 这个， 我试一试比利时吧，因为我今年真的挺看好比利时了。 那行， 那就两场嘛， 两场， 一场这个英格兰对瑞典，一场比利时对巴西。 对，我们两位选手的愿望都可以达成啊，也希望两位在执掌自己喜欢的球队的时候可以获得。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 主持人应该有点难过吧？ 你们不行， 亚洲人想不一样， 你们会后悔的，你们真的会后悔的。 那要不行，让孔文下次来客串一下选手，来一场克罗地亚。 我玩游戏是吗？那我还得恶补下游戏。 哎呀，我们来看看克罗地亚其实是要对阵俄罗斯的。 对，克罗地亚对阵俄罗斯啊。俊毅呢？俊毅这场比赛，然后这个对阵东道主，然后这场比赛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分析？ 如果克罗地亚还是打成像打丹麦那场的样子的话，那克罗地亚其实也可以回家了。 哦， 打丹麦那场， 听到"回家"这两个字，我特觉得特别刺耳，你知道吗？ 是吗？是因为梅西给你留下的伤痛？ 是啊，就梅西、C 罗是双双回家了。但是内马尔很坚强的，没有跟他们一起回家。 对对对，内马尔目前的这个所有球员当中，射门次数、射正次数都是最多的一个球员。 对， 是 啊，对，但是球进的不多，俩球。 因为还是那句话，他太愿意跟别人去这个较劲儿了，然后太愿意去躺在地下打滚了。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的可能那种就是有些，甚至说带有一些挑逗性的那种踢法那种技巧，也会很容易激怒对手， 是很容易就是被对手来犯规，是吧？ 哎， 被侵犯。 对对对，没错。 是的，那我们上半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在下半场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两场对战，一场是瑞典对阵英格兰，一场是巴西对阵比利时。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中午好，我是孔文。 那我们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中午12:3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中午好，我是孔文啊。982游戏世界杯呢，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 哎， 这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那在下半场一开始，还是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足球评论员温俊逸，欢迎俊逸。 大家好， 我是温俊逸。 还有我们今天的两位16强选手，他们分别是赵松和马成，欢迎两位。 欢迎，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把话筒这个。 大家好。 这个两位主帅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这个构思下一场比赛的这个战术？ 对，他们已经在跃跃欲试了。 首发球员的名单。 感觉就是让两位执掌自己喜欢的球队，感觉精气神都不太一样了。 哎，对， 非常有斗志。 没错啊，我们 下半场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场对战是什么呢？ 第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是这个巴西对阵比利时啊。这个巴西队的主帅呢是马成，比利时队的主帅是赵松。 那现在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了， 准备就绪， 进入到比赛画面当中。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第二场的四分之一决赛，由马成执教的巴西队来对阵赵松执教的比利时队。上半场的先由巴西队来开球，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这个巴西队呢，其实这次的世界杯当中呢，表现是最稳定的一支球队。前三场比赛呢，也已经是连续打了3场的2-0，而且成色很高。左脚的打门，这球刚刚开始3分钟就已经是攻破了比利时的城池，这球打得实在是漂亮。奥古斯托竟然进球了，当然这场比赛没想到呢，是把奥古斯托放到了首发当中，而且首发就有了奇效。 哎， 我是放水了啊，放给国安的奥古斯托了。 这个就是为了国安是吗？ 所以目前场上的比分暂时是1-0，我们的巴西领先。 对，巴西在第一次的进攻当中就收获了进球，而且是依靠着国安的奥古斯托，这个压力来到了比利时这一边。赵松控制了比利时从右边路来进攻，这脚的直塞球力量小了一点点，被对方的后卫给回传给了门将。 对，其实刚刚我们还在聊，就是比利时上一场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后防线其实是出现了挺大的问题啊。然后哎呀，这场比赛看来好像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对，热苏斯的直塞球塞到了禁区里边，但是这略一犹豫啊，球已经被比利时的球员给解围掉了。德布劳内他来打后腰，至少在进攻端可能会有一些好的表现。卢卡库的直塞球，这球想得太简单了，在线路上有对方3名的防守队员，不过好在卢卡库还能把球权再拿回来，原地转圈之后把球又回给了德布劳内。前面有队友， 莫腾斯，看看莫腾斯外围要不要自己尝试来一脚右脚的打门，门将有点脱手啊。不过好在巴西队库蒂尼奥有反击的机会，前场的接应点不是特别的多，交给了热苏斯，再向左边区分奥古斯托。还是给到了菲尔米诺的脚下，这边巴西队右路有大片的空当，但是右后卫的套上速度似乎有点慢，所以呢只能是强打中路，就被断掉了。卢卡库，比利时在进攻端有一些受阻，所以卢卡库也是回到了中场，参与到球队的组织当中。右边路不停球，直接的传中，球是被断掉了。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26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旧是巒西队依靠着奥克斯托的进球1-0领先。这球没有越位吗？阿扎尔果然还是越位了，越位位置的回拿。这场比赛前20多分钟当中呢，阿扎尔似乎这才是第一脚的触球，球队的大腿拿不到球，这可能是比利时没办法破门的原因之一吧。卡塞米罗，菲尔米诺再向右侧续分，热苏斯想让他来做墙，把球交给队友，这有点难为他了。比利时速度能不能起来？有反击的机会， 哇！ 禁区里边还在往外围去带，这球带死了。如果说内切的话，会不会更好一点呢？刚刚的这脚打门的应该也是比利时在上半场最好的一次射门机会了。传球成功率方面呢，双方的成功率差不多，89%对88%。其实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更看好哪支球队能获胜呢？ 来，小美， 你看啊，我们这个主帅坐在这儿， 我看好克罗地亚， 我看好。下一届的阿根廷， 看好下一届阿根廷啊！ 我以为你会看好法国呢。这边巴西队又是差一点能够攻入到对方的禁区腹地。 主持人发表言论太鸡贼了。 对， 谁都不愿意得罪， 谁都不愿意得罪。 原本我问的是巴西和比利时啊。 我觉得比利时的巧克力挺好吃。 啊，比利时巧克力挺好吃是吧？然后我觉得内马尔一开始那头发挺酷的。 那要不你也尝试一下 方便头？对， 但是我们知道 可以尝试一下。 最新一场比赛，好像内马尔已经把 发 色 染了， 低调的染了回来。 这边又是突破进去，奥古斯托又有机会，这次右脚的打门是被封堵掉了，差一点了。奥古斯托已经是单刀球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又想起了自己是在国安呢？好的，上半场的比赛呢，还是凭借着奥古斯托在开场的第一脚射门，巴西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由比利时队来开球。右边路想要直接去下底，没能成功。这个球想法太简单了。热苏斯，这球交得漂亮。菲尔米诺，再交给右边套上的球员。扣回来，禁区只有2点。这脚的传中球很漂亮，门将又是脱手了。库尔图瓦，这不应该是他的表现呢？这好歹也是英超数一数二的门将，怎么这个时候面对巴西显得有点黄油手了呢？菲尔米诺又有机会，球又进了。库蒂尼奥帮助球队把比分改写为2-0 啊！不知道这场比赛最终结果啊，也会不会是我们今天的两位主教练、两位嘉宾给大家推荐的预测的一个结果？ 如果以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那巴西将要连续4场比赛收获2-0的比分。当然，比赛还有时间，现在才进行到第56分钟，阿扎尔。外围自己尝试一脚，却是他在外围的打门是一绝呀。角球的机会，德布劳内角球开起来，第一点的位置被门将单拳把球给击出，外围还有控制，右脚的尝试一脚射门，这脚球打高了。 game on. Yeah, I mean the two goals down, but they haven't played badly. And have gone in.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放在现实当中的话，可能场面上也会是这样。巴西队可能会更多的去掌控场上的局势，确实他们的球员的这个创造力以及控制力要更强一些。我觉得这届的巴西队呢，可能这种桑巴气质似乎是又回来了。 嗯， 有没有可能六星巴西呢？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巴西和比利时呢，因为现在也都在上半区嘛，即便这个能够进入到下一轮当中，也要面对乌拉圭和法国队之间的胜者，又是尝试了一脚外围的远射。其实前面有空当，阿扎尔其实可以选择再往前带两步再来打，太好的机会还是没有能够利用好头球的攻门，这次被门将稳稳地抱在了怀里。 门将很稳啊。 嗯，其实这届世界杯上半区真的是一个死亡半区啊，反倒是下半区，不知道英格兰下一场这个会不会很开心呢？面对着瑞典， 面对着瑞典，对， 嗯，禁区里边库蒂尼奥这略一犹豫啊，球已经被库尔图瓦给抱住了，留给比利时的时间还有20分钟。阿扎尔再分到左边，卡拉斯科。 目前世界杯赛程上面剩下的比赛是不是不到十场了？现在是属于看一场少一场。 没错，没错，没错，看一场少一场。 对，热苏斯，哇，这脚的直塞球很漂亮，禁区里边左右脚的推射轻松入网。库尔图瓦呀，库尔图瓦这球可真的不怪他，但是哎，只能给比利时一声叹息了， 一声叹息。 嗯，0-3的比分， 内马尔的进球， 嗯，0-3的比分基本上有点无力回天了。 现在比赛时间是马上要80分钟了， 卢卡库拉到边路来参与到球队的进攻当中，确实在中间的卢卡库有点是孤立无援，只能是到边路来传球啊。这个球卢卡库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没办法争到队友这个不靠谱的传球。阿扎尔又是尝试外围的远射，并没有能够威胁到门将。84分钟，还是3-0的比分。确实这场比赛的比利时很难能够推进到巴西队的禁区当中，所以想要构成威胁看起来还是有点太难了。又是有机会，巴西队在禁区里边扣回来，不着急啊，球还是到了内马尔的脚下。4-0、 嗯， 这样的话巴西队是铁定能够晋级下一轮了。 这难道预示着某种结果？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会像 这么大的比分。 对，我个人觉得不会像这么大的比分。 确实游戏里边的巴西啊，他们整体的配合也是很默契的。 对， 而且在游戏里边的内马尔真的不会出现场上跟人一直在打滚的状态。嗯，所以在现实当中 某些动图。 对，好的，最终呢巴西队4-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所以第二局对战我们依然要恭喜马城。 恭喜马城。 是的 啊，获得 马城这个连续两局都是完成了胜利啊。 啊， 是。 来， 那 么这个时候问一下赵松想说什么吧。 这次别跟这个比分买了啊。 好、啊、这不能跟这买是吧。 对对对， 这属于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我觉得应该大家买比利时2-1赢。 嗯。哦，你依然是坚信看好比利时队。 不是，等会儿你是比利时2-1赢。 对， 确定不是毒奶吗？ 对，刚才赵松一直，刚才其实赵松一直在说他非常看好比利时的。 对 啊。 那我们马城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巴西应该是能赢比利时， 是吧？啊， 应该是3-1、3-2这样的。 嗯，对。 那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场比赛是在10点还是在2点？ 在两点吧，那行吧，那还是九十分钟解决战斗吧，千万别让我再看加时了，我现在真的看不动了。 对这个观众的体能也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对，真的是这样。 是，那我们要进行的第三场对战就是我们的瑞典对阵英格兰队。那现在给两位选手一点准备时间，让我们的俊逸先来复盘一下刚才巴西对阵比利时这场比赛。 其实呢，比利时也能够拿到一些球权，但是呢，更多的是在外围尝试着远射。但是这种远射想要威胁巴西的门将，显然是太难了。反观巴西队呢，其实打得很稳健，而且呢，其实我刚刚也提到嘛，游戏里边的巴西队，它整体的默契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也是多次能够在内部撕穿这个比利时队的防线。其实比利时呢，这次的世界杯当中，它是排出了一个三后卫。更多的情况下呢，两个边路如果回收的话，会形成一个五后卫的防守。其实这种防守呢，最多的情况就是对内部进行一个协防的策应。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收到一个好的效果。 所以最终的比分是多少，我们还是要看这个 对 赛场上球员的发挥。 对 对， 看这个到比赛场上，然后球员教练的安排，都会很多很多的未知数。 是。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场对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比赛场地当中。 作为英格兰球迷的马城使用的是英格兰队啊，赵松使用的是瑞典队。 所以这场肯定马城也是肩负着， 志在必得， 是肩负着全队的希望啊。 上半场呢是由瑞典率先来开球，赵松虽然控制的是瑞典，但是我们看啊，这个在现实当中瑞典更多的是在进行一个高举高打，但是赵松的瑞典现在似乎在打传控啊， 像日本队那场。 哎，对，这个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赵松主帅，就是如果说这支球队里如果还有伊布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 进一些不可思议的进球吧。 好的。 哦，我想加一句啊，如果说有伊布的话，可能会进一些。哎，先看这次， 情况， 琼斯啊，难得有首发的机会，一上来就先送个点球。 哦，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瑞典的机会来了。 哇， 比赛刚刚开始六分钟就有点球的机会。 哎呦，这个球 打飞了， 赵松打飞了这个球。 因为好像没有伊布，所以就算废了。 这属于意想不到的， 意想不到的不进球， 是意想不到的不进球。 伊布，你在哪里 啊？ 你在哪里？伊布说他在看电视。哎呦，这真的是有点意外啊！ 手滑。 其实我挺好奇啊，因为伊布有伊布的时候呢，这个瑞典队小组赛从来没出过线。 对， 所以我好奇，如果伊布还在的话，是不是这次小组赛又出不了线？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特别好奇，这个伊布的心理阴影面积究竟应该是 多 大？哎，对， 这可能真的是个玄学吧。 昨天这个电视解说也说啊，说没有伊布的瑞典队反而发挥的 没错， 要更好。对， 是， 哦， 扎心了。 拉什福德在禁区里边获得了一次打门的机会，但是脚打门打得太正了。福斯贝里。控球没能控好的情况下，又是被英格兰把球给反抢下来。亨德森再往前去给凯恩，这脚球还能和斯特林联系上，但是斯通斯联系上之后，斯通斯哇，为什么会出现在禁区里边？刚刚呢，我们也是看到英格兰的中后卫斯通斯也是不甘寂寞，突入到对方的禁区里边，参与到进攻当中。拉什福德的分球没能够分好，福斯贝里。左边路福斯贝里的进攻呢，昨天晚上其实打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这名球员是来自于莱比锡，但是并没有像在莱比锡表现的那么出色。其实瑞典队这支球队呢，它是一支身体很强硬，特点非常鲜明的北欧球队，但是刚刚想要扛着斯通斯往禁区里去挤的时候，明显还是没能挤过去。不知道在现实比赛当中这么一挤会不会扛开斯通斯呢？ 一般来说北欧球队的特点是不是打法会稍微粗犷一些？ 对，他们会粗犷很多。北欧球队其实比较典型的一个是瑞典，一个就是冰岛。他们身体都很强壮，个儿又高，对于高空球的争抢是有着一套独特的能力，而且这种身体的强硬度呢，即便粗糙，但是呢，用身体完全是可以弥补掉很多东西的。 是属于硬刚型的选手 啊？对，真的是硬刚，不管对手是谁，他都是硬刚。 但是像日本队， 这样的亚洲球队可能更注重脚下的功夫，传球传控。 对，日本其实这20多年他都是在进行这种学巴西嘛，学巴西进行这种传控以及是进攻整体的打法。当然和巴西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个人能力要差很多，更多的还是依靠整体。斯通斯这次的防守做得很到位，很干净的把球给断下。德拉里， 我们非法18当中现在进入到淘汰赛晋级赛，目前的足球还是黑白配色，但是现实的赛场当中已经变成了红色的电视之星了。 拉什福德在禁区里又是拿到了一次非常好的起脚机会，但是还是没能把球打进。亨德森外围的控制，德拉里的直 C 球没能联系上凯恩。这对热刺组合其实在之前小组赛以及是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整体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的多，当然这也是因为德拉里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所以伤病对于球员来说真的是要命啊。 对，禁区里边有危险呐，还好琼斯刚刚是及时的补位把球给解围出来，外围依旧在福斯贝里的控制之下。左边路的传中，这次的头球还是有一定威胁的。所以我们说啊，其实瑞典这支球队虽然说可能场上并不占优，但是还能是创造出一些比较好的机会。上半场比赛呢是暂时以0-0而收尾。 所以看双方下半场的表现，两位主帅加油。 但是上半场很遗憾的是，赵松这个使用的瑞典队是错失了一粒点球啊，也是稍显遗憾。 原本是有机会能领先的，这真的太可惜了。 没错， 是有一次开门红的机会啊。 再想破门，其实只有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一次的头球是能够有威胁到英格兰的大门。瑞典队在左边路陷入了对方两人的包夹当中，斯通斯把球给断下来。哇，这脚背后的铲球确实有北欧球队的风范啊。直塞球塞过来，这脚的打门很有威胁，不过皮克福德依旧延续了他良好的表现。对，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皮克福德也是立功了啊，扑出了最后一粒点球。拉什福德攻入到禁区里边，还在往前带，这一带的有点多了。 确实是 这个是因为看到自己用的是拉什福德，所以一直闷头带吗？ 对，我觉得应该能赶上射门那一下，这个还是赶不了。 说话之间的瑞典队是攻到了禁区里， 这球来了， 他们哇，太惊险，太刺激了！皮克福德又是做出了完美的扑救，角球的机会，这对于瑞典队来说必须要把握呀！哎，落点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拉什福德速度能不能起来？越位喽！这脚球传的有点晚，其实哈利凯恩的跑动已经是拉开了空间。斯通斯又是能够拿下第一点。德拉里这次是被对方的球员给铲翻在地，这个动作应该是要吃牌的。哎呦，阿里不高兴了。戴尔，亨德森是塞球塞给了凯恩。凯恩这场比赛踢得有点纠结，是陷入了对方的包夹当中，一直没办法能够直面着这个瑞典队的球门。任意球的机会由戴尔来主罚，能不能换个人啊？ 你看这脚球是 果然戴尔认， 果然如俊逸 所料， 如俊逸所料，这脚球是直接打向了看台。 对，哎，其实我们看啊，现在游戏里面还原度真的很高，这脚任意球打完之后，在地下喷的线还在啊， 细节出色。 德拉里在刚刚被铲翻在地之后，我们看啊，第二次对方再铲球的时候就站那儿不动了，你铲吧，我不要了。这个英格兰队现在又开始踢快乐足球了， 放弃治疗。 但是要提醒二位主帅的，这是一场淘汰赛。 是， 淘汰赛。哎，马成说了，马上啊， 马上。 邓大爷， 来，哎， 好不容易又突入到禁区里边，这脚打门还是被门将扑出来了。 不过我目前游戏的设定应该是可以出现平局的，并不能按照淘汰赛的赛制设定。 对，按照我们游戏的设定来说是可以出现平局的，因为前两场其实马成已经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是。 哦，双方的球员是发生了一些争执。 嗯。 这个场面在昨天晚上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我们是看到了十多次啊。哎，那也是对阵着一支穿着黄色球衣的球队，就害怕英格兰一看到黄色球衣就会犯怵啊。丹尼罗斯左边落，他的速度很快，这脚球也能够准确找到拉什福德，但是阿里真的又开始踢快的足球了。戴尔再分到左边，丹尼罗斯，昨天晚上替补登场的丹尼罗斯是有过一次漂亮的射门的，这一次是助攻德拉里， 所以我们英格兰终于打进了一球啊。 嗯，这是来自于左边路丹尼罗斯的助攻，找到了德拉里的头顶，把球送入到了瑞典队的网窝当中。 哎，作为主帅的马成刚刚还是非常的这个淡定啊，然后说了一句马上 留给瑞典队的时间不多了。 是 这句话呢一般是说中国队的 要对中国足球有信心啊。 嗯，边路传中传进来之后，第一点又是被英格兰队给解围掉，还有机会，这脚打门被自己人封堵了吗？这真是一个诡异的世界呀、啊！瑞典队的射门在面对瑞士的时候唯一的进球是打在了瑞士球员阿坎吉的身上，那现在这是要还债吗？德拉里再分给拉什福德，撞墙的配合，阿里在对方的干扰之下没办法起诉。沃克再找到拉什福德，阿里又开始快乐了。好的，全场比赛结束，凭借着丹尼罗斯边路的助攻，德拉里头球的攻门，英格兰队最终是1-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哎、我们也恭喜马成， 恭喜马成、嗯， 也恭喜马成获得我们今天三局对战的这个总体的胜利， 总体胜利 晋级下一轮。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赵松也可以前往我们的超级替补区哈，没准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的酒吧游戏时间的比赛。 哎，没错啊，还是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对于这个。真实世界里发生的即将发生的这场比赛， 嗯， 还会如我们这场比赛二位在游戏当中的表现这个比分吗？二位预测一下。 我觉得差不多，这场应该就是1-0英格兰赢， 1-0英格兰赢、嗯、啊。马成怎么说、 我觉得也是，就是这个瑞典好像昨天的比赛好像表现的不是很好啊、哦、但是在跟英格兰踢的时候英格兰也不容易获胜、嗯、应该也是磕磕绊绊的吧，但是越是磕磕绊绊的球队呢他有可能最后会夺冠， 是 走得很远。嗯， 就这个好事多磨嘛。 对， 嗯，那我们的俊逸来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整体三场比赛的表现，两位的表现。 其实在游戏里边呢，这个和现实中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每支球队啊它的能力值对于场面的影响显然要别的一些场外因素要大，所以其实我们看啊，包括巴西对比利时那场，因为整体在游戏的数据里边这个巴西要更强一点，包括这场英格兰的整体数据比瑞典要强，所以我想这个马成应该也是要同意的。对对对，这个确实是这个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马成整体的控制其实也要更好一些。 嗯， 这是从游戏的方面来考量这三场的比赛。 是的，所以两位其实发挥也都非常的出色。 对，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俊逸、马成和赵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感谢。 嗯，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都会邀请我们的这个足球大咖哈、啊、做个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也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解说，欢迎您持续的关注。那我们下一档节目呢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孔儿， 那我们明天再见、啊、 明天再见，拜 拜 拜 拜拜。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e all out.